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飞鱼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3D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月月。 今天主要是要来聊聊一个也不能说是新词啊，这个词其实非常多见，就是所谓的网络 文明志愿者。 文明志愿者，这个志愿者其实我们听的非常常见，但是呢有很多不同的种类。那我在前天在网上也是发了一个倡议吧，相当于我说我想采访大学生网络志愿者，结果呢很多人就自告奋勇的说 哎， 我有去那个支教的志愿者，我有去做那个义工的志愿者。他说你要吗？我说 支教和义工两码事。 我说我们这次主要是想采访这个网络文明志愿者。 对， 为什么突然间想聊这个呢？主要是因为几天前在四川，这个也不知道呢是他真的是不小心流出来的，还是大家的这个口径没怎么统一。就是内外，本来是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是内外有别，就是咱们你自己在你的系统里面 可以这么说 一个称呼啊，所谓的这个自干五，在外边网络上大家拿来茶余饭后好像有点像调戏的那个意思，你也可以说，但是你自己把它写成红头文件出来，这个就很好玩了。四川教育厅他们呢就通过了这个官方红头文件的方式，在各大高校招募骨干自干五和网评员。自干五呢，我印象当中他去年出现在人民网的评论里面和这个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里面， 对， 就说到是类似也是弘扬社会 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啊。但这次他出现在教育厅的这份文件里面应该说还是第一次。那他是有几个学校的这种网站的截屏，像是绵阳师范学院、 阿坝师范学院、 主要是在四川。那这份文件呢是教育厅发布的，但是其实他招募的这些这个自干五到底跟我想采访的那些所谓的网络文明志愿者到底是不是一样的。其实我是有 怀疑的，我也很好奇，因为其实北京这边也有，但是他说这个自干五也说过网络评论员。然后我就看到了说北京这边他用的两个词是什么呢，一个是网络宣传员，另外一个是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队伍。然后他们干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是网络宣传员，同时他也具有网络文明志愿者，就这两个东西。网络文明志愿者不一定是宣传员，但宣传员一定是志愿者。然后他们主要负责、 哦、 他们主要负责这个什么对新媒体内容进行转发评论和点赞。然后呢也要接受信息，对推荐的内容进行点击和阅读，并且要参与团中央的阳光跟帖行动以及其他的网络活动不少于3次。并且还要关注北京共青团的青年说、北京学联、北京青年、靠谱青年4个微信平台和青年说、北京学联的微博平台，主要就是干这些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做这个微信公共传播的人搞的一个体系，这跟咱们平时做，比如说你要做一件什么活动，有4个大号，然后你打钱过去，或者4个大号帮你转发什么的。 哎，我的理解就是说，他本来是个团委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团委的工作呢，就得到了像教育部门的配合和支持。那教育部门 不光是团委，因为我在网上还发现了这么一个网站，叫做四川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信息管理系统。 哦，就是类似于像网信办这样的机构。 对，然后它当然是你有这个用户名密码的，你是没有这些东西你是进不去的。但它下面有一个就是这个主管单位的名字，一个是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然后还有提供技术支持的是四川树人传媒提供技术支持，然后 copyright 是从2014到2020年呢。所以呢这个网站会即将很久的存在下去，很久， 就是说 5年 他这个工作其实是开展已久。你如果是追究团中央他发的那些通知，他其实是在今年的2月份、3月份，他在网上就已经是有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信息。这个呢叫做青年网络文明志愿军，就是网上的朋友他就说这个是最新的这个5毛军团。当时呢4月7号的时候，香港《明报》有一个报道，他呢我觉得算是比较滞后了，他说团中央是在全国招募近1000万名 青年网络文明志愿军、就是要求他们在网络上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积极举报。积极举报这个呢，昨天咱们三立化新闻群里面他也有大学生朋友，然后也提到过，说身边确实有这种很红很正，就是三观很正的这些学生干部们，他们也会被要求说你们得留意留意身边同学的这个思想的变化。 最早以前的话，这个学生是要求学生去监管一下上课老师的这个言论尺度。 对， 如果在这个课堂上要宣扬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然后宣扬西方腐朽堕落的价值观的话，就马上要向学校举报的。现在这种就是监控对象已经延伸到就是同学们自己彼此之间了。 哎，但是我看到的就是，我也关注了共青团中央，他们专门有一个网络青年志愿者的话题、然后我看到这个话题里发的东西好像跟我想象中的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他比如说他发了一个微博，上面有几个人的身份的设定，他写的比如说我是军人，我为祖国守边疆，也请大家共同守护好网络疆土，这是我的网络文明志愿宣言、我是教师，不期待每个人都做英雄，但当有人勇敢的对抗丑恶，请你为他加油，这是我的网络文明志愿宣言。我是程序员，我不知道真相的时候至少可以保持沉默、然后 我 是全职妈妈，我 以为是我是程序员，不知道真相我可以去人肉搜索 他说的是我是全职妈妈，不要出口成脏，给孩子们一个文明的上网环境、然后我是艺人，恶意重伤逞强是一时的口舌之快，带给别人的可能是一生的伤害。然后我是律师，没有秩序的自由就是不自由，网络空间同样如此。然后你感觉他好像就是在为大家塑造一个更文明的上网环境，杜绝这种 没错、 网上的脏话呀。 他这个倡议非常好，就是如果说完全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就是怕呢执行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 就歪了、 你比如说承担某一些具体的任务，你如果看到某一些的你在你的标准判断之下，你觉得那可能是不健康的呀，或者你觉得是过于激烈的，某些的批评的是传递负能量的，你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动作。所以这个标准就让人不是很放心，或者说你模糊到不知道什么是你所谓的这种假恶丑的这个标准。 其实前面那个积极正向的，咱们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支持，比如说不要说脏话呀，不要骂人呐、 不要传谣言、 暴力啊这些东西、但是后面那半拉就是及时掌握网络舆情，对于发现的负面新闻及时上报相应处理，积极开展网络舆论引导工作谁来界定什么是负面的新闻、因为有时候有人会说你这个报的这个东西跟主流媒体不一致的话，这就叫负面新闻，那这个尺度也太大了，这就是一个口袋罪，什么都可以装进去了。 那当然了哈，这个网络文明志愿者现在的主力军就是大学生，那大学生他们到底怎么样去看待这样一个行动，那他们实际操作层面上又是怎么样做的哈？我们真的是花了好大的力气这两天去找了几位大学生朋友，那么他们就是志愿者，来听听看在他们理解的他们范围之内到底是怎么样来做这项工作的。这几位志愿者都是在 北京的高校。 好，我们先来听一下。 你是高校骨干网络宣传员吗？你知不知道这个网络宣传员是要干嘛的？ 就是目前好像它上面还没有说具体要求做什么 啊， 现在就只是说选上了。就是从我个人理解吧，我觉得应该就是平常就是在发言的时候可能就是多弘扬点正能量吧，大概是这样。 四川最近出了一个事儿，就是他把这个网络文明志愿者直接和自干五放在一起，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对自干五理解还不是特别的明确吧，我觉得他这样通知我觉得还是不太恰当。 所以你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挺惊讶的是吧？ 对对对，我觉得他这样就直接用自干五来形容我们这个群体，我觉得不太合适。因为首先的话，因为我是中共党员嘛，就是从这至少从一个政治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就是说党中央有什么号召的话，咱们下面应该是要积极的去响应或者去执行。 嗯， 这是一个党员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对政治上的一个要求。 嗯， 普遍而言，就是对于网络志愿者来说的，我觉得还是他当初就是要选这个，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去思考的一个精神。 嗯， 就是有理性思考的一个角度吧。 嗯， 不是说说转发什么就转发，而是我觉得就是在新闻，就比如一条新闻或一条帖子下面评论，尽量是说能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而不是说太过于偏激。这样就算是转发的话，我觉得 也是要自己理性思考。 你是自愿报名参加的吗？还是说 对当时是班里推选，一开始先有人自主报名，然后同学推选，然后同学们经验都挺高的，然后当时我也是班委嘛，首先也坐在头等嘛，所以我也报名参加了，然后再一块儿去选。 那你的理解中这个网络文明志愿者他是做什么的？ 我想说志愿者呢，你首先不在于是自己去志愿，而是去带动更多的人去做志愿。所以说就是我们网络文明志愿者嘛，不仅仅是自己保证文明，还要需要把这种讲文明树新风的这种风气去宣传给更多的人，这是我们该做的。我觉得应该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不发一些那个不文明的用语，不发淫秽色情的东西。然后第二点，我认为所谓文明就是应该是那个去认真的去看待每一个网络的网络的语言。比如说一些有人发一段话，说了一些很多，比如说一些不好的，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学校的时候有一个狗被打死了，有些同学就觉得那个打狗的人很不好很不好，然后那时候就宣传很大，然后最后当我们查清的时候，是因为那只狗应该是得了狂犬病吧，就是疯狗病，容易咬人，所以那时候有那个导致的那个家长很不舒服，然后把他打死了。所以有些东西就是所谓的就是谣言嘛，网络谣言，其实网络谣言的那种去怎么说呢，去那个去杜绝传播网络谣言，也是一种文明的第二种，我认为的第二个阶段，去正视每一个网络用语。 就是 网络事件， 但是你怎么看？就是因为你看四川最近出了一个事儿，就是他把这个网络文明志愿者直接和自干五放在一起，基本上是画了等号的。自干五，自干五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没听过这个词儿是吧？你觉得这个你理解的网络文明志愿者和自干五是一样的东西吗？ 那肯定不是一样的。所谓的五毛，其实我当时就挺抵触这种所谓的五毛的。其实有些人他原本心里就觉得这种东西是对的，所以他会去愿意这么说。但有些人就是心里可能就是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红特别专的人，所以就觉得他是个五毛或怎样。所以感觉就是这些东西嘛，原本我觉得原本出发点就在于自己的内心，自己认为哪个是对的，所以怎么去做，才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所以我觉得所谓的四干五嘛，都是一些我们不必太看重的一些说法。 就比如说，哎，那个辅导员说啊，你是网络文明志愿者，你现在要转发什么什么帖子，可能他转发的这些东西，跟你的价值观是不符合的，或者说就让你去回击一些这个公知他们的言论，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东西跟你的价值观不符合，然后你就不想做？ 其实这是我说的第二个阶段的所谓的网络文明。如果这个文明不是在我的认可，在我认知程度下，不是我承认的东西，那我发了的话，那相当于就是传播一种不好的文明，这就不是网络文明了。所以我肯定就不会去信嘛。我也相信老师或者学生吧，肯定都是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可以去交流，可以去讨论，最后得出来一个比较公正的、比较相当于一些那个大家都能看得进去的、都能认可的言论，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帮他转发。 你知道你这个志愿者应该做什么吗？ 我记得当时他给我们发邮件的时候是说，我们要在微博上关注北京学联和青年说，然后参与一些互动，然后宣传一些网络上正能量的东西。 每个人是吧？ 对。 那我问一下，就是你理解中这个青年文明志愿者，除了像刚才他通知里说的，要关注这些正能量的微博号码，要转发或者说评论，还有互动，除此之外，这个网络文明志愿者是干什么的？ 我觉得可能参加这个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监督吧，就是，会让自己。就是既然已经报名参加了这个志愿者，可能对自己的要求会更严格一些。 哎，我们是采访了三个同学，他们都是在北京的重点学校里面。我听上去感觉三个同学他 他们的思想还是很单纯的，就是说我完全就是为了传递正能量。一方面他干了媒体的事儿，想监督社会， 我觉得就跟以前在大街上监督一下大家不要随地吐痰，不要乱扔垃圾是差不多的感觉， 是吧？ 嗯， 对。 但是奇怪的地方就在于网络发言原本就是自发的，是吧？ 嗯， 你本来自干五自干五，其实自干五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但现在你反倒是要把它收编，原本人家可能是独立人格又独立思考， 嗯， 你把它收编之后，你反倒让他跟 五毛， 对对，那对，那有什么区别呢？你反倒丧失了他原本因为独立可能还有更强大的这个公信力，现在一进入你的这个话语体系里面，你反倒会怀疑他本身的这个动机。 而且他这个收编还是分了等级的，你看刚才采访的三个人， 嗯， 有两个人跟第一个人身份是不一样的。第一个人他是高级骨干网络宣传员，因为在北京它是分成了三等， 哦， 第一个是市级网络宣传员，第二个是高校骨干网络宣传员，第三个是普通的青年学生网络宣传员。 什么人能当高级的宣传员？ 高级的就是各二级单位团委的宣传员，学院的学生会、研究生会、宣传部的部长、副部长是高校的骨干网宣传员，然后各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学生会的和研究生会的宣传部的干事是青年学生网络宣传员，然后最后一等才是这个。 根据你在学校里面的任职官衔来判断你在网评员整个职务体系里面到底是高是低哈。 对， 那刚才说的是这个学生他们的理解，那其实还有一层就是老师你怎么样去把这个文件下发，怎么样去传达。那我也采访了一位身在河南的，他就不是重点学校了，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学校的一位辅导员，他也证实了他们学校也是有这种网络文明志愿者的组织的行动。那到底具体怎么执行，我们再来听听看。 这个是我们学校也有这个网络志愿者，那因为这个是省里面统一安排的，具体的这个运行方法就是以学院为单位，然后如果学校有什么活动的，或者是到那个国家的那个重大节日的时候，然后会通知我们老师，然后再分给各院各自的学生，然后转发相应的微博，然后进行宣传。转发最多的就是我们学校的官微，还有那个共青团中央的微博。 嗯，哦，一般都是什么内容呢？ 一般就是以重大那种节日嘛，比如说去年有什么国家公祭日啊，什么抗日战争胜利多少周年啊，就这种比较主旋律的东西吧。 那一般都是志愿者来做这个工作吗？ 对，因为所有的都是校团委给我们分学院团委，然后我们再分给各自年级的有一个负责人，然后他负责收集，然后我们自己每个班的那个网络志愿者，然后他们转发之后，然后他再统一过来，然后我们再一级一级往山上传用。 嗯，那一个班大概有多少个网络志愿者呢？ 两个， 一个班有多少人？ 30个左右。 嗯，那像你们学校一共有多少人，多少个志愿者呢？ 我们学校总共就3万人左右吧，但是具体的志愿者人数我也不清楚。 嗯， 我只知道我们系应该就是在100人左右吧。 100个志愿者，系里面一共有多少学生？ 左右。 嗯， 我们系总共有1500。 1500，那这100个人是怎么个选法呢？是自己报名还是怎么个筛选？ 没有，就是班干部就直接兼任的。 哦，那会班干部拒绝吗？说我不想做。 学生们其实本身并不想做这项工作，但是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完成老师给他安排的任务。很多人他之前也都没有微博号，他也不玩微博，然后都是为了因为学校给我们安排这个任务，然后我们再分给学生，他就会注册一个专门，就是专门为了完成学校任务会去注册微博，他自己本身没有这个主动性。 嗯，那他会说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吗？他会有疑问吗？ 会有，但是我们一般也不给学生说那么多，我们也就是为也都是为了宣传嘛，宣传一些主旋律的东西吧。 嗯， 然后他们目的还算比较简单的，学生们因为我们每次发的主题，然后学生们也都能看懂嘛。 嗯嗯， 然后他也知道咋回事，就是为了宣传一下主旋律的东西。 嗯，他要是不做会怎么样？ 他要不做，我们也不能怎样。 就可能凭班干部凭什么先进的时候会有影响，会不会？ 不会，因为就是他本身就已经是班干部了，这个就只是他工作的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确实有学生他就是懒，他就不发。 嗯， 然后我们也不能把它怎样。凭什么检测你那啥东西时候，这个也不会作为一个依据。 那像你们有指标吗？比如说学校里面发一条微博，有安排说非得要转发量过多少，你们才算工作达标吗？ 没有指标，但是各个学院之间会有排名。 排名怎么排呢？ 就是看你的转发量。我们每次他比如说学校给我们下发一个转发任务，然后我们是需要搜集学生的转发截图，然后交给学校的。虽然说啥，我们也没有觉得这个排名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啊，就也是走过场，形式主义。 我们这儿这个应该是比较有这个倾向的吧。 嗯， 他说的是也有排，他确实是排名。上学期的时候吧，啊，一个月排一次名，但是到现在也没有说这个排名你排靠前有什么好处，靠后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到现在还没有看出来。 嗯，就是学生做这个他是没有实际好处的，就不会给钱。 嗯，对。 嗯， 顶多就会让我们觉得他工作比较积极一点，这是可能唯一的好处啊。 嗯，他们除了转发微博，没有别的具体的任务了？ 没有，没有其他任务了。 嗯，像现在网络上大家都对那个所谓的自干五啊会有一些议论啊，甚至直接就是非议。会不会就是那些被组织起来的大学生，他们会出现在某一些公知的这些评论里面，有些不太礼貌或者不太理性的谩骂的声音，这些声音是由这些大学生被组织去发出的，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嗯，这个我只能说在我们学校压根儿不存在这种现象。这个网络志愿者还是以完成任务为主，就是完成转发任务为主，这是最大的最主要的目的。 哎，这个听上去就跟北京的学生执行起来不太一样哈。 嗯， 感觉河南还比较粗糙是吧？ 也不是，好像就简单一点，就是而且这个任务比较容易完成一些。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北京某高校一个团委他发了一个就是学生志愿者的服务。 嗯， 他说虽然是说这个教育部有说学生志愿服务是不以获得报酬为目的的一些工作，但是呢在学校内部呢，当你去参加成为这个志愿者的话，他是有奖励机制的。 嗯， 比如说当你有确实这个举报了涉及不实的谣言、不实信息或者损害到该学校利益的这个舆情的时候呢，可以获得五小时志愿时长，以半年五小时计算及一年十小时。我不知道这个加钟的意思是什么东西。还有什么获得思想引导平台0.2的加分，听上去是一个非常复杂、这个精密的这种一个系统。 执行的细节想的还挺周到。 对，然后举报激励，如果举报的话也可以获得比如说1小时到3个小时不等，然后每个月有考核，优秀的可以额外获得1小时志愿时长。咱也不知道这个志愿时长是干啥用的。 嗯嗯， 是不是最后保送啊，或者加分啊，或者是能有什么好处。 跟加分是挂钩的，这个 加分。哦， 对，就是尤其是你保送的时候，可能这个算是 在，你怎么知道 这个德育分里边，因为我以前当过志愿者在学校的时候。我看到另外一个北京高校，他们就是更直接，他们是直接按这个学校学院所在的学院它团员数按比例分配的。 嗯， 比如说你这个团员有4000个，那你就需要找到5%左右的网络宣传员，然后30%左右的网络青年文明志愿者，所以4000个人的学院就要出160个网络宣传员，然后1000个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所以你看它都是层层划分下来，就是很多人其实他本来真的是没有微博的，但是我发现他们也用了别的办法，他们会有一个专门的表格统计你是用什么平台的，除了微博之外 QQ 都可以的。然后微博、微信和 QQ 这三种， 总之就是所有人都必须得加入我们的自干五大军 来 是吧。 嗯， 那就你整体感觉就说这是一个战场，就现在战场上，从前可能大家比较是自发的在上面玩啊，发表意见啊，普通的网民，但现在每个网民背后他可能都有一股势力在支撑着他。 嗯， 所以你现在看微博底下评论，我有的时候吧，过去你看骂你的或者批评你的，我不会多个心眼，我说哦，他批评的有道理。但现在我一看批评的，有的上来就骂街，我马上就怀疑你是不是什么志愿者。 你是代表谁来骂我的？ 对，你是代表谁？你是五毛还是喷子？你还是什么水军之类的？你就会对网络上他可能是真实的反映一些舆情，但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你就会对每一条他或许是出于真心实意的批评你的，你会怀疑他的动机。慢慢的，我觉得整个的舆论的风貌 舆论的这个真实的情况你是没有办法掌握的。所以说你如果上层是借机于说我通过网络通过社交媒体知道大家是真实的怎么看那个世界的话，你现在有大量的水军大量的什么充斥于此，我不知道他自己能不能分辨得出来，是吧？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舆情。 嗯，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很危险的东西，就是说其实你本来有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可以监控到，也不知道监控就是听到到底老百姓心里面在想什么，不能说是全部，至少是部分的。但是你现在自己把谁搞回来以后呢，表面上看一时短时间内你好像能够在网上形容一种形式上的就是形式主义的那种正能量、啊、 是你以为的、 啊、就 你以 为 的 是 正能量， 你一手操作起来的。但事实上真的这个东西真的能代表普通老百姓广大人民的群众的心声吗？ 嗯， 其实不知道了，也许是也许不是，是个不能，我们不能一竿子打死说肯定不是，但是就是一个问号。 就是你看现在已经有的时候假到你是没有办法信赖他新闻下面的跟帖了、 嗯、 你看什么网易腾讯凤凰什么那些各大门户，一篇凡事是有一些案情比较复杂的稍微对政府是有一些指责的这些新闻、 嗯、 你可以引发负面联想的新闻底下你出来的评论你是没法看的，你都觉得是这真的是像蚊子一样轰的一下就来了、 嗯、 然后一声令下它嗡的一下就撤走了这么一个感觉。 而且的确这跟自干五还不一样，你看刚才我们说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奖励措施、 嗯、 这还不是钱还不是什么，但是已经是有一点优惠啊、 嗯、 有一点这种利益在里面牵挂，那你这样的话就更可怕了，你有些人可能分分钟为了我要多获得一些优势一些利益一些加分、 嗯、 我可能会编造或者是怎样的、嗯、那你就更加不知道这个里面水多深了。 没错，哎，当然哈，有一些你说咱们是往这个最大的坏处去想，也不能最大的坏处去想了，就说他现在的这个实际情况它有可能引发什么样的问题和坏处吧、 嗯、 但是有人他真的就是标准的自干五，没有任何的动员的力量，是吧？ 对， 完全是自发的， 甚至有人原来是公知粉，然后还说自己后来变成自干五， 对，主要是因为对公知群体也非常之失望、 嗯、 那我们也找到了一位这个号称自己是标准自干五的这么一网友， 对， 是吧？ 从公知粉转变成自干五的网 友，好，我们来听听他的心路历程。 您原来说自己是一个公知粉嘛，后来变成了自干五，促成您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转变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曾经看到有公知造谣吧， 嗯， 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这个，就是说就是很明显的造谣，很明显的谣言，就是看到别人辟谣了以后就感觉呀，确实公知在某些事情上说了假话，然后就因为这个所以就转变了，慢慢转变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公，就是这个公知的定义肯定也就是说不能，就是每个人定义都一样。我的定义就是说那些怎么说，就是微博上的那些有些大 V 吧，就是他是一个群体，一个那个公知的那种就是那种他那个思想那种群体，然后有些就是微博上的一些啊，也不是说那种所有的公知都是造谣的。 嗯嗯，就我看到您发表过两篇文章，就说您可能碰到过有很多公知，他们是留了 QQ 号，然后您进去之后发现里面，哎，其实跟您想的不是那样子，很多人也是在做广告推广啊，也是收钱的，是吗？ 那个应该就不属于公知了，那个有些就是营销号。 营销号。 他们的目的就是营销。 但是很多人是不是把自己包装成像公知一样，然后他们的言论啊，包括他们平常说的话，然后达到这个目的之后，再通过这些广告啊、推广之类的赚钱。嗯、 他们如果就是说他们的一些行为，他们的一些传播那个公知的那种行为，他们应该就是属于就是为了增加自己的一个影响力吧，增加自己的一个知名度。然后因为他有些内容他。就是比如说那些负面新闻吧，那个他那个因为怎么说呢，就是那个负面新闻比较容易抓眼球嘛，比较容易获得传播，所以他们传播这个他们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了增加自己的一个影响力，然后再他营销他的一些其他东西。 嗯，怎么去分辨到底谁是真的公知，谁是这种为了赚钱而包装成自己像公知一样的人？你是当时有发现这样的情况存在是吧？ 对。 嗯，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是具体怎么发现的？ 这个就像我文中写的那个，就是说，就是关注的他们比较多了以后，就是慢，就是时不时的会发现他们有些人会就是传播广告，就是发作广告、 嗯， 然后在那个他们那个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微博的介绍里边就有都有那些有些嘛，有些那个账号后面他有那个联系方式，或者就是说他有些他直接在他的微博首页，他的置顶微博就是他的那个淘宝店的那个东西，他就是卖那个淘宝店东西，很多都是好几个呢，我感觉。 嗯，所以其实是不是您发现更多的这种公知，他们其实说的话更偏激一些？ 嗯，对，这些这部分确实比较偏激。 嗯， 就是说他们的观点非常的极端，然后我就是说要怎么分辨这个公知和这个营销公知是吧？ 嗯， 我感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看他是否就是说能提出他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是看他是否是传播别人的，还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您现在说自己是自干五吗？您觉得跟之前做公知粉最大的区别在哪？您怎么定义自己是自干五的？ 这个倒没什么区别，就是说慢慢的就是自干五也是有一个群体的吧，就是说慢慢的就感觉就关注了一些自干五，就是这个群体，就感觉也没什么区别，反正就是每天上网。 但是会不会有更多的就是独立的思考，不会像原来那么盲目的偏听偏信 啊？对，有一些怎么说呢，有一些就是说看到一些新闻，他就是稍微不会那么冲动，就会冷静一点，就是说感觉就是有一点防备吧，对一些热点新闻会有一点防备，就是说会专门的去找去搜索一下，去看看这个事件到底是什么情况，就是说看到一些热点新闻不会那么盲目的相信，就是说会有一点防备，会想这个会不会是一个谣言啊，会不会是假的，是真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会冷静一点搜索一下，然后再发表自己的观点。 嗯，哎，您看过花千芳和朱小平写的东西吗？百度百科上有一个词条就是关于自干五的，它里面写的自干五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有他们两位，您认同您和他们是一个类群的人吗？ 这个应该不属于一个类型吧，因为我了解过他们，但是他们的文章我看的不多。 您会觉得做自干五和公知粉在这个意识形态啊、价值取向上会有很大的区别吗？ 真正的公知粉和一个真正的自干五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因为他们目的肯定就是为了让国家更好。公知粉就是说他在之前他的观点，他也是只接触过这个公知的观点，他觉得这个公知的观点是正确的，包括我以前也是觉得公知观点是正确的，这个民主啦、自由啦、这个普世价值都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然后到底这个能不能实现，这就是说又是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目的上应该都是差不多的，一样的，都是也是发为了这个国家更好，或者说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东西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啊，然后就是说这个是应该都是可以转变的，公知粉如果是真正的公知粉的话，当然不排除一些公知的支持者是水军， 嗯， 是吧？ 嗯，那您现在在网上发帖的时候会回应或者批评某些公知您觉得他们是不实的言论 啊？会，就是我是只要看到那些谣言的话应该就是会就是也不是就对事儿不对人吧，看到了什么就有什么想说的就写什么，不会说针对某个人。 嗯，但是您看有很多人其实他们在回复这些言论和观点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用语是非常不文明的，您认同他们的这种做事的方式吗？ 就是我感觉说脏话的肯定不对。 嗯， 说脏话这个怎么说呢，可能是确实是冲动吧，因为有时候我也会说脏话，就是确实有时候看到一个事情，看到某个公看到有个人造谣，然后就是很简单的他非得那样造谣，然后那个有时候确实会冲动说脏话，但是说脏话肯定是不对的。 嗯，你觉得就是你做了自干五之后有没有说有人想说哎发展一下你，因为现在不是在发展网评员吗？ 没有，这个倒没有，就是有时就是之前会写一些文章，就是和别人和某另外一些自干五会交流一下，就是他们会知道一下有些东西不懂的会问他们一下。 但是 倒没有。 咱们交流的东西是不是比较偏就是政府定义的那种正能量的东西 啊？对。 我觉得他倒是蛮坦诚蛮实在的， 我觉得他不是自干舞， 是什么呢？ 他就是一个有理性的，希望能够用自己的理性做出独立判断，然后追求真理，追求真相的好网民， 是吧？ 对， 他不用把自干舞这种标签化污名化的贴在自己身上。 他我觉得他有点逆反心理，就是他可能对一些造谣传谣的公知有一些就是不好的这个反感， 对， 所以呢他为了跟他们划清界限，然后就把自己就是划到这个自干舞的这个阵营里去了。 但是我怎么觉得他对于公知的认识有偏差，比如说你说在网上卖广告啊卖逃跑那些，他能算是公知吗？ 他其实是这样的，我看过他写的文章，他写了两篇，分上下篇，他就说他不小心得知了公知的某些真相，然后在这里面他就发现有很多公知，他其实名义上是公知大号，有很多粉丝上百万的，但是他们实际上发的话也是非常的 收钱的，是吧？ 对，像公知的那种感觉的。 我觉得那些根本就不算是公知，他首先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他应该有的那种底线，再一个他现在这为什么公知说声名狼藉被污名化，他们就是太跨界，什么事儿不是自己专业领域也非得去掺和两下。但是呢咱们在中国的舆论场上还有几位哈，真是公认的有气节的，并且是有自己的这个底线，在自己专业范围之内真经常能够发出振聋发聩言论的这些知识分子，比如说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呢就把贺教授今天直播连线在我们节目里面，听听他是怎么样来理解现在的这种现象。那么在大学里面有这么多的突如其来的被组织起来的这些网络志愿者大军，他又是怎么看待的，包括在北大是不是也已经成群出现了开这些网络大军形式的一些行动哈。我们先休息回来之后再来跟贺教授聊一聊。好，欢迎回来三联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好，马上呢我们就来跟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来聊一聊。贺教授你好。 你好， 谢谢你，谢谢您跟我们接受跟我们在线连线。那刚才我们采访了一位自称为自干舞的朋友，他就讲到他为什么会从一个公知粉转变为一个自干舞。他说他是对于网上有一些公知的发言就觉得很失望，甚至是发现一些所谓公知的真面目，说他们原来是在营销啊，原来是在卖广告啊，就是出名之后呢他们是用来牟利的。那我在网上经常看到您的发言，您是从来不避讳自己是公知的这样一个身份哈。那您怎么理解公知这个词？ 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因为社会越来越复杂，有许多的事情其实发生了以后，一般的公众都会对于其中所蕴含的这些一些道理啊，一些事实真相啊，还有怎么去分析这些问题，有一些困惑，需要在这个方面有专门研究的学者能够对这样的事项进行一种更合理的分析啊，做出一些解释。那么这样的一种需求产生了知识分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说他要面向更广泛的公众去对于相关的事项做出分析和把这研究成果进行一种更加通俗化的解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公共知识分子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背景。 嗯，那我知道您也会对很多的公共事务发表您的看法，那会不会也会遭到人的质疑，说哎，这是不是您的专业范围之内，您对这些问题也发表意见，它算专业吗？ 通常我会非常认真的去选择自己能够发言的一些领域，比方说有一些冤案，有一些发生了一些跟法律相关的一些事项，包括立法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这属于我的专门领域，我就会非常认真的去对这些事项进行一些解说。但是也有不少事项看起来好像跟也许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学传统研究的一些领域，比方说前一段时间涉及到一些 一些包括足球方面的一些私下。我认为其实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最可贵的价值可能不，他就不是一个特别把自己的话一个限制在一个最严格的一种专业领域，而是要超越，有所超越，能够让更多更广泛的一种社会公众能够多方面的理解一个事项。 嗯， 比方说我觉得曾经参加过一个研讨会，就是说他们说非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来去研究经济问，来去讨论经济问题，因为发现这样的研讨会他会有时候经常会产生一种非常好的效果，那就是跨专业的一种视角。这种视角其实是专业领域中间的学者往往很少能够觉察出来的。 嗯嗯，其实我在您的微博底下也经常能够看到有一些的谩骂者，您有没有就是分析过自从您入驻微博之后哈，这么多年过去，这些批评您的甚至是一些不太礼貌的声音出现，它有没有一种规律？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视角，就是看网络水军五毛、自干五，包括现在的一些所谓大学生的网络名志愿者的出现，他们在您的微博底下出现，你有没有分析过出现的某些的规律？ 在我的微博或者其他的自媒体里边，这种情况会周期性的有一些出现。这种出现倒不完全都是什么最高层的某种组织。有时候比方说我对重庆的问题提出质疑的时候，当时在薄熙来他们如日中天的时候，我发表了一些文字来去质疑重庆的所作所为。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刚刚注册上来的一些 ID 的那个 IP， 那么他说这是个新的 ID， 就是表明他们是刚刚被组织过来的。其实这个问题倒也不是特别的让人觉得那么恐怖，因为这些人受到了动员，甚至受了雇佣来去发言，那种发言往往只是简单的谩骂，只是简单的没有理性的一种嚎叫。这种东西我觉得它恰好是其实是自我伤害性的一个做法，那就是让他们要努力维护的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没有道理。我觉得有理性，稍微有一点理性和判断力的这个受众都会对这种东西，他们不会觉得很有说服力的。 嗯，那最后我还想了解您所任教的北京大学，就是学生队伍里面会不会也已经有一些，比如说看您不惯的一些学生在您课堂上，甚至会有一些揭发或者举报的一些行为？因为这次志愿者出现，我们也听说过一些学生朋友讲，他说同学之间有的他已经是志愿者的这么一些朋友也会被人提醒说你要小心观察你身边同学这个思想变化。我想知道您所在的校园里面会不会也已经出现这种风气？ 我想各个学校可能现在都在做某种事情，包括学生的信息，学生信息源制度啊，还有可能被动员去做某些事情。但是坦率地说，我在北大到底有没有他们去组织这样的事情，其实我并不了解。但是也听到在网上能够看到一些这方面的报道，会这种组织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身边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有这样的人存在。 好，谢谢您，谢谢贺教授接受我们 的 采访。 哎，好的， 贺教授再见。 再见。 好，我们刚才连线的是北京大学一位非常著名的法学教授贺卫方，他同时在微博上也可以说是大 V 了哈。那追随者很多，但是他在国内发言的时候似乎也经常会受到一些压力，貌似是。那还好，他说他身边是没有像我们刚才讲的最大的一种可怕的来源，学生之间互相揭发举报，学生在举报老师之类的。那还有一位咱们经常请教的张立凡老师，他也是过去在微博上非常非常的活跃，但是现在他一度 他一度消耗之后，他似乎就没有再实名出现在微博上。 哦，你觉得有马甲是吗？ 然后这个张老师他也很有趣哈，跟我们跟春雨聊了很久关于这个五毛和公知的互动的一个生态。 嗯， 那休息回来之后，我们听张老师再来讲讲故事吧。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马上来听听张老师这次的这个解释，非常好玩。 哎，张老师，您以前也用过微博，那您在用微博的时候，您的用户体验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发现就是有这种？ 太有意思了，你问这个问题。我一直觉得五毛是我的朋友，因为我的网络生活中间如果没有五毛，我会觉得很寂寞。 嗯， 其实五毛跟所谓有人说我们是公知啊，其实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就是你如果说没有你把公知全部消灭了，我觉得五毛也没地儿领钱去了。 嗯， 所以呢，这个从这个生物链的角度来讲，哎，必须有公知才能这个养活五毛。所以这个如果说那个说哪天封网了，那大家都没饭吃，而且公知可能他本身也不靠网络吃饭。所以你说这个自干五和那个五毛的区别，其实在网络上大部分的发言，大家都收不着什么钱。比如说我到你那儿来做嘉宾，我也是自带干粮的， 是 这个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呢，其实我自己的乐趣就是在于，哎，五毛经常有一些个愚蠢的问题提出来，那个时候那个你可以很好的消费他们，然后呢你自己还很有一些个那个成就感。为什么呢？就是说，我是五毛的衣食父母。是我养活了五毛，因为有我的存在，他们才能一条一条的那个按帖子计件工资那个去领。所以你觉得这个从这个促进这个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讲，这个哎，增加 GDP 的角度来讲，我是不是也有点贡献啊？所以我经常对于这个五毛才。很多人是骂五毛，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五毛的存在，我也会很寂寞。 嗯，但是当时您会不会发现有一种现象，就比如说您发一个帖子，一开始没有人来骂，一下子就一大窝人来骂，然后完了这一大窝人骂完了之后，又一大窝人全走了。 就是什么叫做病来如山倒，是这个是不是病去如抽丝？好像还不是，哎。真是像你说的那样，哎，就跟一股潮水一样，突然就出现了，然后呢，那个有可能一声令下就又没了。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五毛说不过我，然后这个帖子的影响很不好，这个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帖子就屏蔽了。因为我经常遇到的还不是你说的那种突然五毛都消失了这种情况，还没有，他们一般都会纠缠我很久，因为我呢，可能在这方面我也比较爱跟他们玩，结果就造成的那个情况，最后把他们玩的可能底裤都输没了。那这个时候有关方面觉得这个帖子不能存在了，于是就干脆咔嚓，那么大家就都不说了。我经常遇到的还是这种情况。 嗯，但是我们有看到微博上他有一个名字叫做以前是公知粉现在是自干五的一个网友，他就写了一篇帖子详细的披露了他所认识的很多伪公知。那您觉得就是在公知这个群体是不是也是存在一些人他可能借这个公知的这种粉丝量然后来做一些像广告啊推广之类的这种事情，您是怎么看待这些人群的？ 没错没错，他说的也对啊。就是这个公知这个概念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也 和这个很多概念，和志愿者这个概念，和什么五毛和自干五这个概这些概念都被用烂了。所以呢，现在就是说，哎，这个我过去就有这个观点，我也从不隐晦。我说可能公知可能就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啊，它的发展受限，所以呢，他才做这个，就是经常发表一些言论。但是呢，这个言论可能是超越他的专业领域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是存在的。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可能在网络上，他一边做公知，然后或者是那个往公知的方向努力，同时呢，他也推销他自己，推销他的作品、产品，那么等等，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那个我觉得就是说，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全责怪五毛，指责五毛。这个现在都是市场，就是五毛它也是一种市场。那么当然，这个公知也可能成为一个市场，因为确实那个公知可能发表了一些跟政府那个不尽相同的或者是相抵触的言论，而恰恰是这种言论这个有市场。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市场？那就是因为政府的工作没做到家，所以你才给了这种公知言论以市场。那么当然也可能有一些人看到了这个市场，他就刻意来做公知，啊，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哎，先有了知名度，然后你可能你的那个价位可能会比那个一般的人更高。这种情况就是叫做什么反取功名吧。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也会存在，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公知可能本身就是那个有关部门的这个线人，或者是其他的那个派出来，然后混到这些群体里头去做一些个这个工作，啊，这种情况我想可能也存在。 好，这个最后一个说的挺可怕的哈，混入公知群里的线人。 我觉得这个也大家也不用太天真，肯定是有的，就是在各行各业都有我们这个舆情工作人员在辛勤的战斗着。然后还有 就说他是假扮是公知，但实际上他是个五毛， 他有时候会故意 混进 我记得以前好像采访过，就是他会写一些，比如说就是大家在骂政府，他在下面骂得更凶，然后看能不能够找到就跟他一起骂得凶的人，对，然后举 打进 然后 敌人内部。 对， 我觉得哈，就是有几个概念咱们可能得区分。现在我发现呢，就是对于这个大学生网络志愿者可能是有一些误解，因为我还宁愿相信像刚才河南的那个老师说，大部分学生他可能是无意识的，他就是傻傻的也不知道自己要承担什么任务，反正我就很单纯的，你学校让我干嘛我就干嘛了。他并不是主动的说，如果你把他理解为一个恶的话，他主动的成为那个恶的一部分。你像水军什么愤青喷子五毛党网评员自干五志愿者，我觉得都得区分。他可能每一个标签的背后，它代表的这个就是它的老板都不一样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有一个最简单的切分方式，就是你有没有从中获益，为你个人自己谋得私利。 对， 有些人可能我就是一根筋儿，我就是钻牛角尖儿，我就是看谁不顺眼，我就是喜欢去跟他较真叫板。我觉得那是一批人。但是另外有一批人，就是说我其实不管你今天上面吹什么风，只要你给我钱，你让我往哪儿打我就往哪儿打。 他就是完全成为人工具了。 对，没错。 但是我觉得你看很多学生他们其实出发点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又看到中青网的一个评论，他就说网络文明志愿者应该是扛起在这个时候的一杆大旗，然后坚决拥护党的这些领导和信念。然后我就是觉得是你本身把一个非常好的东西给他贴上这种标签，扣上这种帽子，反而你让他觉得不美了。本来真的是你看听听那些学生说的，说哎，我们都是很正能量，很就相信生活是美好的，我们也愿意让我们从自己做起，把这些网络文明的东西。 对，他这么一说就反倒是把人家比较原始的或者朴素的一种初衷给他工具化了，是吧？工具化之后，你在网络上你形象可能就不是像单纯他诞生之初的那么的简单了。那我其实昨天还访了一位朋友，他呢因为本身身份比较特殊，是山东某市的一个宣传部的一个朋友，他 呢就告诉我说，其实关于舆情调控，这个是政府，它是作为政府必须处理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你出来某一个敏感的案件，那需要有政法委和宣传部一起出来协调和这个就舆情控制这个事情，那会出来一个统一的舆论的口径。但这个时候呢，除了刚才我们叫的我们指称的这什么网络办什么团委或者教育部门合力都会来做嘛，它还有一个叫维稳办，但是这个部门呢具体不负责网络维稳，它只是对现实维稳，它就是最坏的结果，就是你网络已经是形成了一定的坏的影响，然后呢是动员到线下的时候，就会维稳办直接就会出动了。但是说呢，我说那些五毛党你们到底是不是给钱的，他们到底是受什么具体哪个部门来指派，会不会你们有些培训原则说你非得是按我这个论点走，然后你有些可以蹦脏字什么的。他说谩骂绝对不是政府组织的那帮水军，他说政府呢他们是有考核机制，就如果呢你在网上乱骂乱喷的话，他是没有办法通过考核的。我说那你们怎么考核，他说我们是要完成截图之后上报的。就是虽然说网上是虚拟的，你很多看的号他也没发过言是僵尸粉，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具体的人，存在某个具体单位是记录在案的。要是他们想查，一查一个准儿，马上就知道那到底是谁发的。你要是骂人是完不了任务的， 掌握之中 完成不了任务的。对，当然了哈，咱们今天这节目似乎是告诉大家，其实网络也没有像最初诞生的时候那么的简单。 对， 它背后呢，现在有很多搅浑水的， 很多地方和公司都有的。我昨天也问了一个群里的网友，他就是某一公司的国企的网评员，就是但凡网络上出现对他们公司不好的言论的时候， 有啊，都有的， 对，就会去发。其实这是一种正常的手段，只是谁来用、怎么用是需要大家去了解。 但我觉得你刚才说正常的手段，这个时候你要非常小心， 对， 因为这实际上是在干嘛？这实际上是在培养一种告密的文化。你回头看一下历史上那些国家，俄罗斯，这个前苏联了。 我说的倒不是告密，就是比如说别人重伤你，你出来解释，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就是正常人的反应。但如果你是有组织的。 还有就是你会变成，就是我刚才说的反复强调，就是说你是不是通过这件事为自己获利谋利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就说提醒大学生，你可以说我自干我无所谓，但是如果你是出卖自己原本的初衷，甚至说的难听一点，出卖自己灵魂，你甘当去做某一些 工具，这不光是大学生， 任何人都是， 任何人，就是那些把自己的号搅大以后，然后以此做推广来收钱的这些人，包括这些人，他们动机我觉得都是应该是不值得这个大家去追随 的。而且他有一个前提，就是欺骗你，不光是欺骗自己，你更是欺骗了所有人。你以为你说的是真的，但其实你早就已经违背了自己的内心，这就是非常令人不齿的。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拜拜， 拜拜。